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早间的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找到北京时间 APP。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跟我们互动起来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叫做你们觉得性格好的人，你们对性格好的人有哪些误解？ 你们对性格好有哪些误解啊？ 性格好， 通常我们都会说好欺负 啊， 性格好不会说不， 不会说不，然后要不就不发火，一发就是那种就恨不得天塌下来那种。 一发火就得取关，就得拉黑，然后 就 得绝交 啊，就得绝交。 对，你对性格好有哪些误解？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然后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持续的创业者，他曾经呢在这个酒店里做过经营管理，后来呢，又这个创立过这个北京的量贩式 KTV， 再后来呢，他现在开了这个音乐式的餐吧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持续的创业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鲜的资讯。今天上来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是我觉得昨天被刷屏的一个新的消息啊。这个去月球你要带谁？ 去月球我要带谁？就一家子都去呗。 一家子都去啊。 是吧？ 那去月球你打算去多久？ 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 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 啊，这个答案怎么样？ 听宇宙飞船的哈。北京时间18号上午9点呢，在满满的怀旧感中，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 CEO Elon Musk 以视频直播的形式揭秘第一个搭乘BFS 超级飞船享受私人绕月之旅的乘客，是日本最大的时尚在线网站，他的一个创始人是43岁的前泽有作。 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啊。人类呢已经有46年啊没有接近月球了啊。1969年的时候，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到达月球，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踏足月球表面的人类。近半个世纪之后呢，月球或许又会迎来一位新的客人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位啊，日本的亿万富翁企业家前泽有作。 其实之前哈，这次的绕月之旅就饱受大家的关注，然后大家也都在猜测，就是这一位私人的去月球旅行的这位乘客到底是谁呢？大家把这个世界福布斯这个收入排行榜拿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细数，谁跟这个太空有一些缘分，谁有可能斥重金啊，就是支付这一趟去月球的旅程？结果竟然是日本人 啊，日本的一名。 所以昨天在这个 Elon Musk 公布了这个乘客的名单之后呢，大家又开始赶紧开始八卦了起来，对吧？ 赶紧八卦了起来， 开始八卦这个前泽有作。比如说前泽有作，虽然他的主要的身份啊是一个时尚在线网站的创始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互联网新贵，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站的首页介绍自己的第一个身份的时候，说的是我是乐队里的鼓手。那前泽有作 文艺青年， 对，1975年出生，他高中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创办了乐队唱片公司，还为他们制作了专辑。 但是呢，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啊，这个埃隆·马斯克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呢，反正就大概跟大家聊啊，说非常让人兴奋啊，是需要载入历史的。我们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这很危险啊，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是的，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刚刚也说了，很多年人类都没有接近这个月球了， 没错， 对吧？应该是在阿波罗登月之后，那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个月球的土地。这次呢，其实是一个绕月的旅行，就是说从地球出发啊，这个绕月球一圈，只是说远远的去看一下这个月球表面的这些我们叫 这个山丘啊，嗯、或者是这个 越过 月球的 越过月球的山丘是吗？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这个大家对前泽有作的八卦哈，表示这个他所创立的这个时尚网站上，现在已经有超过52万件的商品。那上一年呢，公司的市值达到了518亿元人民币， 哎、 他的个人身家呢也达到了29亿美元。 哎、 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差钱儿的互联网新贵， 任性，嗯、太任性啊！ 是的， 那个爽爽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啊，前泽有作。啊，日本的企业家，这位富豪不差钱儿啊、 嗯， 但是呢， 大文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旅行的主要的内容 啊。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吧， 风险、 然后这个 SpaceX 怎么推 风险会怎么样？ 然后写着说，历史上啊，仅有24人成功的登上月球啊，不知是想说明登月的难度太大，还是就是这次的这个登月行动啊，是在暗示自己将会打破记录。但是呢，有网友就说了，其实啊，你这个。也不敢保证是吧、 嗯、 这次计划是绝对安全的其实、 嗯、 我相信这个安全问题啊 嗯 能够去、 嗯、 能够回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啊这是一件完美的事情 是的 啊那你要不你看就是你人去了钱儿没花了人儿没回来对吧那你说那不白瞎了吗是不是白瞎了 是的、 啊、 主要不是白瞎了的问题是我挺佩服这些超级富豪们的一个勇气 、嗯、 就是在已经经济自由了之后在做了很多新的这个产品和给大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之余还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哎、 因为上月球会经过一个长达半年的一个培训你不仅会去适应这个失重的感觉还会做很多这个比如说太空上在失重的状态下人的这个身体的各种状况都会发生一个变化、 嗯、 对吧所以我其实特别特别佩服这样的超级富豪我觉得是有理想的超级富豪、 哎、嗯，对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安全问题啊安全问题它以什么来保障呢对吧、 嗯、 就是乘坐的这个运载火箭 嗯， 这个运载火箭呢完成之后呢将会高达118米啊，有31个引擎在不启用可回收功能时向近地轨道发射载荷的最大能力是250吨启用的时候呢功能是150吨啊，然后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火箭然后送到近地轨道 嗯，那这一次呢这个前泽有作也买下了整个的这个 BFR 火箭就是他不仅仅是买了一个座位、 哎、 他是包场了对吧 包场去、 嗯、然后而且呢他的不仅将自己去他为什么要包场是因为他想选择邀请6到8位艺术家一起前往月球但目前的这个名单呢、 哦、不带老婆孩子一块去啊 不带人家还没老婆孩子呢、 哦、 另外的一个八卦是说、哦、今年前泽有作也公布了自己的另外一件事儿哈是与自己小17岁的日本当红女星冈利彩芽公布了恋情 刚公布恋情 对然后也没带人家去 也不带人家去 要带6到8位艺术家一同前往月球 哎呀这有钱人都这么任性吗 都这么任性、 啊、 嗯然后也告诉大家这趟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太空飞行将会在2023年启程 2023年还有 5年呢， 对，还有5年。 然后呢，最近呢将达到距离月球200公里的轨道，这将是一趟怎样的旅行呢？好期待呀！ 对，然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人类啊，在探索外太空啊旅行空间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这是一趟成功的、有去有回的飞行和旅行。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这次的旅行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吧。 对，包括科学上的一些探索。 如果这次旅程特别特别成功的话，那大家以后越来会有越多的这样的超级富豪走上，比如说月球、火星 啊、 木星。 是啊，那我就会想了，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他又不带我去，他钱他也不给我，是不是？我凭什么跟他客气？ 你觉得他们能在太空飞船里直播吗？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的。 嗯， 对。 其实呢，这个航天飞行啊，就是这次并不是首次。那这个航天员呢，其实就分为职业的航天员，还有非职业的航天员。其中非职业的航天员中呢，有的是记者，也有训练有素的专家，还有太空游客。那至今来讲呢，已经有7名太空游客8人次到太空游玩。为什么会八人次呢？ 为什么会有八人次呢？ 这个因为啊，有一个人叫 西蒙尼，他玩了一次觉得还不够过瘾，后来又上去了一次，但是第二次的费用就高了很多，刚开始是2000万美元， 嗯， 第二次去呢是3500万美元。 嗯，那我们就继续关注吧，关注这条是吧、 嗯、 这条消息，然后有可能会是载入人类探月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航程， 嗯， 它的一步一步的动态。 我觉得我们去这个想象这次旅程可以用更浪漫一点的想法。 哎呀，果然是女人的思维是吧，你看我能去哥能回来不， 送给大家一首偶遇啊，庆祝这次我们和月亮的一次美丽的邂逅。 说 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晨的知识类的资讯。每个星期四跟我们一起学习一点新的知识。 哎，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研究。 新的研究， 开放式办公会影响工作效率吗？ 开放式的办公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啊、 嗯、 然后呢，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啊、 嗯、 这个呢我觉得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比如说啊，对很多初创型的公司，很多中小企业， 嗯， 成本比较低， 成本比较 便宜， 是吗？ 嗯， 你对开放型办公有什么误解？ 我对开放，我不是这个，确实是很多的这个啊、初创公司啊，他们会选择的一种办公空间、 嗯、 啊。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我什么租一层写字楼，或者买一栋楼、 嗯， 那可能对他们来讲都还是很遥远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怎么一提到开放式办公，想到的就是比如说 想到的是软 件，像微软呀、 啊， 然后像。 比如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创业公司，比如说豆瓣啊，比如说这个各种各种吧，就是大家吃在一起，玩在一起。 所以就像网友朋友们给大家的评论啊，这个你太高大上了，我还是接地气一点。 无论怎么样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开放式的办公、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呢？ 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 啊、这个人们会觉得开放式的办公能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并且会带来更多的协作和创新、 哦、 但是呢，哈佛商学院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开放式的办公不仅不能促进团队协作和交流，还会降低生产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哎、 这个研究人员呢联系了两家跨国公司啊，这两家公司呢正好都在重新规划办公室啊，从原来的格子间变成开放式的办公室。研究人员从这两家公司找到了一些志愿者，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查啊。调查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员工还在原来的格子间办公啊；第二个阶段呢，他们已经变成为开放式的办公。两次追踪调查时间呢都是8个星期。 嗯， 志愿者呢要带上一个社交计量器，哎，这个东西呢其实有点像大家就是我们上班时候啊带的那个工牌，但是呢里边是装了蓝牙还有传感器等一系列最新的科技方面的工具。 嗯， 当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他们的互动频率呀、还有互动的位置这样的一些数据都会被追踪记录下来。汇总数据之后呢，然后研究人员就发现啊，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之后，人们面对面社交互动减少了72%。 天哪！ 与此同时，人们发邮件的数量增加了约20%到50%，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发送信息数量增加了67%。 嗯，这说明什么呢？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开放式的办公会让人缺乏安全感，人们会觉得自己说什么做什么别人都很清楚，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会想办法的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包括阻隔外界的干扰，比如说戴上耳机， 哎， 为自己建立一道无形的防线。 嗯， 这当然就阻碍了人与人当面的交流了。 嗯， 二是在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中呢，人们最在意的往往不是自己实际的工作表现，而是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忙，我是不是在专注工作。从工作效率来看，这种分心的心态没有任何的好处， 让自己看上去好像在努力工作。 嗯， 哎，其实我有这样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空间里，然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然后呢比如说你正在专心致志地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在码字儿啊，或者说在思考这个，或者在搜索资料啊，然后之类的，很专注地在做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同事哇一嗓子，哎，那谁，你们家孩子那什么奶粉到了吗？ 你这是开放式办公吗？ 啊， 你这是街道办事处？ 不是。对，总之啊，给大家 刘大妈，你电话。 对，给大家打一个夸张一点的比方，就是当就是反正我那种专注的时候啊，我特别不希望被别人打扰，而且就是会比较敏感，然后有一丝丝的噪音啊。 嗯， 如果是跟工作有关的还好。 嗯， 如果说这个时候就是那就是我们就画风突变。 是的 啊，就比如说这个打一个夸张的，哎，你们家孩子奶粉到了啊，我那个时候就会一下子心情特别的烦躁， 特别烦躁。为什么呢？觉得别人的这种聒噪啊，这种吵闹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了。 没错。 嗯 啊，对，所以说就是在开放式的办公空间里啊，我通常也会选择戴上一个耳机。 嗯， 而且是那种大号的，把耳朵都遮住。 所以说这种封闭性其实并没有加强这个团队的一种协作和一种互动哈。那如何克服这个开放式办公的副作用呢？对于公司来说，完全可以根据员工的工作性质和内容灵活地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像是撰稿啊、文案啊，或者严谨的财务工作，公司呢就需要提供相对安静和私密的办公环境，也就是根据你的工种的不同，给你创造不一样的工作的环境和条件。 是这样啊。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啊，说只要是自己想干的事儿，谁都打扰不了啊，具备一心二用或者说一心多用的这种能力。你具备吗？ 我具备吗？我觉得一心二用还行， 还行， 三用就有点困难了。多用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啊。但是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曾经来过啊，就是类似的有这种能力的嘉宾和创业者，他们真的可以同时间一个大脑 在线多核做多件事情。 是的，我觉得当然兼顾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因为对于自己的这个精力的分配、其实也是一种很高级的管理的艺术。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说这个分心的时候一定会降低你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这个效率，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没错啊。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啊，还是说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快速的解决，专注力会帮助你提升效率。那有些公司呢已经在开放式的办公环境里提供了相对封闭的会议室，保证员工不受干扰。还有公司的做法是呢，在办公室安装传感器。 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

提升人格魅力的四种方法。因为人格魅力对每个人都很重要，魅力呢可以让别人喜欢你、信任你。在职场上呢，魅力也能够让你得到同事和领导比较高的评价，帮助你更好的与人协作完成工作目标。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有魅力呢？ 怎么样呢？ 在一本书叫做《精英的人格魅力课》中，美国领导力与魅力培训师、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教练 Olivia 啊，给大家。 哎呀，这英语有魅力 ，Olivia。 给大家首先说了这个人们对魅力的三个常见的误解，并给出了几个提升人格魅力的方法和技巧啊。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究竟有哪几个误解。 误解一，误解一就说呀，卡巴恩就说，他说对魅力的第一个误解就是，通常人们都会觉得性格外向的人更有魅力。但是呢，研究发现啊，说内向的人也可以很有魅力，内向并不是一种缺陷。如果要具备某种类型的魅力啊，内向者是更有优势的啊。你比如说，我可能想到的，比如说很多艺术家， 很多艺术家， 比如说或者说歌手啊，甚至就比较典型的，可能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民谣吧， 民谣 歌手啊，都是淡淡的，很安静。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在走在路上， 然后那个不唱歌的时候都是话唠， 不唱歌的时候也不是吧？ 也不是啊。 朴树算吗？ 朴树因为 卡号 北京人。还钱， 还钱。这个小段子呢，是这个小段子是我们昨天在这个我们录播的一期节目当中啊，这个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小故事，是关于呢这个说这个小松高晓松老师和朴树他们两个人之间啊，挺非常好的朋友兄弟，借钱的一个故事。 借钱的故事， 对， 说曾经这个小松老师、大景老师在很困窘的时候 啊， 然后琢磨半天，这个想了一圈，想了一圈人，后来 想到这钱该找谁借呢？ 对，然后就那时候还发短信给朴树打了好多好多字，然后说，哎呀，最近这个兄弟比较困难 然后能不能 手头比较紧， 能不能接济一下，有什么什么事儿急需用钱呀然后发过去，等了好久，给朴树回了俩字儿， 多少？ 卡号啊？多少？对， 先问多少？ 先问多少 是吧？ 然后高晓松就，哎呀，这个， 哎呀， 你看你那有多少呗？我这个当然多多益善了，对不对？怎么怎么的又回好多，然后那个朴树又回俩字儿， 卡号。 我觉得这个是民谣歌手，这个 挺酷的，是不是？ 对，特别酷。 就这个时候就是 内向， 是不是话不多，特别有魅力？ 特别有魅力， 对吧？ 我觉得话不多，特别有魅力，在男生和女生身上都有体现。女生如果话特别不多的话，就会有神秘感；男生如果话不多的话，就会让别人觉得他特别的酷，特别沉稳， 是吧？特别的酷，特别的沉稳。对我有这种印象吗？ 对你。你睡觉的时候就是这种印象，特别沉默。 是吗？ 是的。 啊， 那么我们有关于魅力的第二个误解哈，是人们认为有魅力的人一定要长得漂亮。虽然美貌呢的确能够让人更有吸引力，但是有魅力并不等于长得好看。实际上呢，魅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魅力让人变得更有吸引力。研究人员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参与实验的人呢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可以帮他们展示出魅力，结果表明他们的吸引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你看聊到这儿啊，就比方说啊，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男性啊，以男性视角，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在呢，我们会去看啊，说有的这个女孩子啊确实很漂亮啊，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整的吧， 是的， 确实很漂亮， 但是这个漂亮就让人觉得， 但是 就差点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就是大家就是第一眼美女，你看，确实挺漂亮，但是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聊两句天啊，就是说几句话呀，然后 完了人设塌了， 对，完了人设就塌了，对吧？你就感觉哇，这个好吧，就是还不如我不见到你那个表面的样子，会心里然后就是 还不如不跟你聊天呢， 天然的产生那么高的一个期待， 还不如远观不要亵玩焉， 对 对， 远观不要亵玩焉啊，真的是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这个漂亮和这个气质真的是不能画等号的。那我生活中也认识过这种就是不算是特别漂亮的女生姑娘，超级超级有魅力，就是我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我都已经完全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女生和女生之间完全被吸引住，然后会觉得哇，这个姑娘太有意思，太有趣了， 太有意思，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魅力。 和院的默默 河院的默默，对， 河院的默默算一个， 有算一个，算一个， 是吧？ 不不不，默默总是很漂亮的，又有魅力的。 我们这段要把它截出来之后发给他， 掐了别播， 掐了别播， 嗯 啊，然后呢，这个人格魅力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人们觉得一定要通过刻意的改变来提升自己的魅力。然后说这本书里说啊，其实啊，大家不需要啊，为了变得有魅力而强迫自己表现出某个啊特定的个性，或者说违背、啊，做一些违背本性的事情啊。不过呢，为了让自己有魅力，你要学会一些小的技巧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啊。比方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哎，就给大家提供三个小技巧， 嗯 啊，大家要注意听一下啊，三个小技巧让你能更加的有魅力。 第一个， 嗯，就是在说完一段话结尾的时候， 嗯， 降低自己的声调，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吧。 原来如此啊。 好，大家体会一下啊，我们给大家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夸张一点的示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降低声调，是有一种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感觉。 哎，对，其实这个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美学的理解，是吧？我们讲求一个意境， 嗯 啊，有的时候呢，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嗯 啊，那种感觉， 嗯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会无意识的点头表示同意对方的说法， 嗯， 要减少这种无意识的点头， 嗯，不要无意识的点头， 就是， 那样会让人觉得你很没有立场，让别人觉得你在敷衍和就是不走心的应和。 对，有的时候然后我 你看你刚才用 不，因为我刚才因为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马上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生活当中呢会看到别人的一些场景。 嗯 啊，咱就比方说开会， 开会的时候 是吧， 嗯， 坐一屋子领导， 嗯， 嚯家伙，你没看到过那个人有那么认真过，你知道吗？我 奋笔疾书、 嗯，记笔记， 哇，嗯嗯嗯嗯， 哦， 点头如算 道，是是，好好好，哇，我的天哪，就全都记下来啊！大家想象一下， 今天早上是不是忘吃药了？ 那种场景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指示很重要，方向对吧，很重要，然后我们行动也很重要，你记在心里去做就好了嘛。你把头点那么点是吧， 点头如算倒 对吧，你把头点那么频繁，你工作做不好还是做不好， 嗯，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无意识的点头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 嗯， 从而削弱我们的魅力。那第三个小技巧呢，是说话之前先停顿两秒，比如说孔文， 嗯，哎， 没事儿 哦，汗快下来了。 怎么 啊？然后呢？ 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提升自己的魅力呢？ 啊， 这个研究者也说呢，提升魅力需要克服两个障碍，分别是生理上的障碍和心理上的障碍。首先说身体上的不适哈，说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呢，都会从你的外在状态和肢体语言中表现出来，这样就会影响到你的魅力。比如说你很饿，你很困，其实这个时候呢，虽然你不把这个说出来，但是它都会很强烈的影响到你的一个感觉，嗯，影响到你给别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身体上去杜绝这种不适。比如说当人饿的时候呢，思维就会变得混乱。研究也表明呢，处于低血糖状态的人注意力会下降，脾气也会更暴躁，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有魅力是很困难的。 嗯， 另外呢，心理上的不适也会通过身体情况表现出来，它不仅影响你对自己的感知，而且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提升魅力的一些小技巧和大家对于有魅力的人的一些误解。我们稍后回来。 若这个世界凋谢，我会守在你身边，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灭，我会有手中的线为你缝圆，陪你看上 注定是我的心头血。 爱这世界，完美可以残缺。时间不停歇，仿佛落叶飞花般无解，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些。陪你看美海的月，陪你躲天宁的天，陪你把我的诺言写成最后的邀请，陪你过的那些年终究会化作永远，记得我不曾后退，在你心上陪你每个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人格魅力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对魅力这件事情呢有一些误解，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些小技巧可以去提升我们的人格魅力，比如说说话的时候在最后的几个字降低声调， 降低声调，说话之前呢先停两秒，饼干 停两秒， 没事儿， 没 嗯，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无声对未来商业趋势的六个预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新物种爆炸商业方法2018大会上呢，场景实验室的创始人吴声提出，在互联网平台和各大基础设施的共同服务下，人们正在进入个性化规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呢，品牌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用户最微小的需求，只有最微小的需求才能代表今天用户意义的追寻和生活的表征。 我觉得这句话啊，然后呢我们说慢一点，然后跟大家我觉得有必要再重复一下，大家呢也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关照一下自己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啊。就是说品牌要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用户最微小的需求，只有最微小的需求才能代表今天用户的意义追求和生活的代表啊。那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可以想象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对某一品牌啊，就是生活当中什么衣食住行所有的品牌都算，所有的品类都算，最微小的需求， 最微小的需求， 这或者是你的生活场景变化之后，或者说随着你的、 我们说一个产品吧， 好，说一个产品， 比如说吹风机， 吹风机，最微小，我们先说吹风机最根本的，对某一品牌啊，就是生活当中什么衣食住行所有的品牌都算，所有的品类都算，最微小的需求， 最微小的需求， 这或者是你的生活场景变化之后，或者说随着你的、 我们说一个产品吧， 好，说一个产品， 比如说吹风机， 吹风机， 嗯。 最危险，我们先说吹风机最根本的需求是快速，然后这个 快速的让我们的头发变干， 对，温和的把头发变干， 然后呢让头发不要又不要太就是不要太变得太毛躁，对吧、 但是呢，除了这个主要的需求之外， 其实我们对 这个吹风机有很多微小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吹风机放的这个位置，经常就会有这个吹风机的线缠成一团，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这个吹风机也不是特别好放，其实它的这个形状就是又是圆的，加上圆柱形，加上带拐弯的，对吧？不是很好放。这个吹风机能不能有一个更好放置的这个方式呢？ 你提到这个线的问题，然后我脑子里会想到一种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有的航空公司，就是那个前面电视屏幕的遥控器，它是线一拽然后一松就进去的那种。 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会方便很多， 会方便很多， 对对。 但是呢，就可能需要你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就把这个洞挖好，对不对？或者是说你这个重新做一个就是比这个墙的平面要高出一点空间的这个盒子，把这个线收进去。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设计感呢，就是这种拉线的这种设计直接应用在吹风机上。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呢，不知道算不算这个最微小 的需求 哈。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提出了我们的六个对未来商业的这个趋势的预测。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然后这个第一个啊，叫2.5次元。 2.5次元、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加强调真情实感。这个 也就是说，在原来的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区间。 对，没错，就是叫这个2.5次元。说这个比如人们看到的三次元偶像，很可能是精心策划和规划出来的人设啊，虚拟出来的 IP 形象呢，反而经常出现在三次元，也就是现实世界当中。在这个新的商业话语体系里呢，品牌要在不同的社交阵地完成人格的建设，它要表现得更加立体，形象可视，就像是真实的人格。 原来如此。那第二个商业的趋势预测呢，是说家庭会员非常的重要。那包括沃尔玛、亚马逊和小米等公司呢，都在为家庭会员提供新型的服务。吴声也提出，谁拥有家庭的心智，谁就拥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女性是未来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也是非常有发言权和存在感的一个群体。他认为呢，现在的家庭关系是数据的密度乘以情感的深度，没有数据的密度呢，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无从量化，没有情感的深度，人们的生活生存家庭的意义都无从准确的输出。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啊，第三一点呢，叫做订阅万物啊。说在这个时代呢，视频、商品、汽车、游戏都是信息流。这个吴声老师就认为，他说付费订阅加推送机制正在构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商业模式，一切都在与现在和未来发生着关系。你定义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这个 是的， 就有点抽象的感觉然后呢，第四一点就是说的叫空间重生，说是时间化与社交化。互联网呢是一个抢夺时间的战场，这个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体验。那比如说我们每天有多少的时间是浪费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刷网页呀、刷朋友圈的这个时间上。说这一论的这个时间战呢，说其实是一个空间战啊。空间开始时间化，空间时间化的机制呢是刷新，很多线上企业还有线下公司都开设了体验店不再以售卖为诉求，而是让用户在此花更多的时间，让用户的体验成为社交的内容。 刚刚说到第几个趋势了？ 我们说到第四个趋势。 接下来 之后第五个趋势。知识新零售。 知识新零售呢，说的是知识服务的下半场。他也提出，下半场呢就是知识的新零售，它由直播算法、场景和会员共同构成。那第六个商业趋势呢，是透明化的机遇，是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一个全面的落地。吴声说呢，与消费者相关的每个步骤都要100%的透明，用户想知道什么就让他知道什么，与消费者相关的一切都应该被感知。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叫做透明化的机遇，知情权和隐私权。与消费者相关的每个步骤呢，都要100%的透明，用户想知道什么就让他知道什么，与消费者相关的一切都应该被感知啊。信息透明会推动认知匹配，而透明价值观是商业可持续的根基，而隐私权也是人们对数据主权的自我表达，是我们自由处置自身数据的能力。然后呢，这个很多技术手段都可以未来会实现。 好，我们马上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是搜狐鱼评的泽弟，来跟我们说一说本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视频内容。欢迎泽弟。Hello 大家好。刚才的时候其实主持人之前有说过，就说这个怎么提升人格魅力这个地方嘛。然后呢，我其实 那想说的是关于提升外貌魅力的事情。 外貌魅力， 对对对，进入九月了以后嘛，然后这个各大时装周，就是国际时装周都已经开始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关注那种什么巴黎时装周啊，或者纽约时装周之类的，但实际上在北京，现在的北京国际时装周也是正在进行的状态，然后是9月15号到9月22号，然后呢，在这个时装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这个30多场发布会，然后包括论坛，还有各种的主题。然后但是其实呢，就是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纽约时装周里面，然后有一位我们中国的艺人特别的受关注，然后因为他的形象特别的颠覆嘛，就是周笔畅。 周笔畅 在我们，对对对，在我们心里面都是那种酷酷的形象，但是呢，那个在纽约时装周上面呢，他穿了一个有蕾丝点缀的那个波点裙，然后大家会觉得哇，完全不一样的形象。然后他呢，就是刚刚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第二季的这个送100位女孩回家这个搜狐视频的自制剧，不是自制综艺上面，然后也说到，就说哎，那你30岁以前绝对不会尝试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提到了说，就是穿蕾丝的这种点缀的衣服。然后而这个送100位女孩回家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推荐过，然后现在是第二季。第二季里面呢，除了像第一季似的有一些很有话题性的艺人呀，比如说之前三善组合，然后比如说柳岩，或者说这个女学霸的这个高材生的这个游戏主播女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第一季开场就是周笔畅，我们可以看到她一个很特别的展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很关注的这个《延禧攻略》里面，大家都有点恨的那个尔晴的扮演者苏青，已经确认是这个送100位女孩回家的这个嘉宾了。然后从第一季呢，他叫说这样的你很好，这一季叫做不一样的你很好。所以呢，在从内容上面可能会更深度的去感受他们在城市奋斗的时候，然后在不同的领域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之处，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和魅力。 非常谢谢泽弟，谢谢。感谢感谢，我们下周继续连线，谢谢泽弟。 好的。 好，分享给大家一首好听的 The Girl。 在整点的报时和片花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们会迎来一位持续的创业者，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业心路历程，待会儿见。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27岁男，风险首席买方，他以566万的成绩出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当炮弹在身边炸开的时候，耳朵里就是这样的声音。 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这勇气来自于阳光下，来自于平静中，来自共享花开的人群，来自笑声欢唱的你我。因为对生活的期盼，对明天的向往，甚至对一枝花一棵树的爱恋，都是每个人应有的生命权益。 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突破， 刘霞，刘霞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自己妈妈就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2分53秒，欢迎在整点报时之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北京时间我们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 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迎来了一位大哥，这位这个郎总哈， 总 来介绍一下郎鸿飞。他现在呢是北京麦多 KTV 的以及花生小唱音乐餐吧的创始人 CEO 和董事长。哎，这三个词儿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欢迎郎总， 欢 迎 郎总，欢迎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 哇，好沉稳的声音啊。 对， 刚才介绍的比较 就魅力。 对，魅力。 人格魅力。 刚刚跟大家聊了人格魅力 的 事儿，就说这个说话音调比较低，然后呢， 结尾的时候若收下来， 对，这是有魅力的一种表现哈。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 鸿飞大哥比较简单哈，我们会在马上的节目中跟大家慢慢的来介绍和聊他的这个履历和经历。 哎， 那在北京的小伙伴肯定都听说过麦多 KTV。 嗯， 你听过吗，孔文？ 听过， 听过哈， 听说过，没去过。 怎么觉得像首歌啊？ 啊，是吧？啊，这就想唱起来了是吗？ 它是一个量贩式的 KTV， 对吗？ 对。 嗯，这个开了多少年了？ 我们第一家店是2009年。 2009年， 哦， 对， 哇，那也快要十年了。 嗯，对，将近，有九年的时间。 九年的时间，那大家也知道，这个量贩式 KTV 其实是 KTV 里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比较潮的这种模式。 嗯、 那这个花生小唱是后来这个鸿飞大哥又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个新的创业的模式，对吗？花生小唱的今年几岁了呢？ 花生小唱是今年1月16号正式开业。 哦，那也才大半年的时间。 对， 嗯， 七八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去过花生小唱， 嗯， 是一家非常非常可爱的音乐餐吧， 嗯， 有很好的乐队， 嗯， 然后很可爱的装潢， 嗯， 关键是里边的这个融合菜也非常的好吃。 嗯，哦，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跟鸿飞大哥聊一聊他的创业之路哈。 嗯， 那说起这个创业呢，其实鸿飞大哥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做过这个一些管理层的工作，比如说他曾经在辽宁鞍山的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过，那个时候是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大学毕业之后， 嗯， 就进入到这个 SS 进出口有限公司。 嗯， 进出口有限公司呢，当时是计划经济时， 嗯， 这么一个这个负责进出口的， 嗯， 类型公司。我到这个大学毕业后到这个进出口有限公司呢，是担任这个业务员。 业务员， 嗯，对， 就是 跑业务， 真的是从零开始，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岗位。 对， 嗯。然后那个时候，嗯，这个工作大概做了多少年呢？ 将近三年。 将近三年。 对， 嗯。后来为什么决定离开了？ 因为有一个机会，就是这个。有一个饭店卖队，我本地的饭店卖队， 嗯， 所以呢，那前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这个就决定下海，经营这家饭店。 那当时做这个选择，其实自己的工作那个时候来看，也会叫做，比如说叫铁饭啊，铁饭碗，甚至叫这个不错的这个金饭碗， 对， 啊，对。然后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家人不同意啊，或者说受到什么阻力，遇到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些困难。 这方面呢，那个我父母还比较支持， 比较开明。 因为当初我这个选择进出有限公司呢，就是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做生意。 哦， 所以呢当时这个就进了进出有限公司。 嗯， 但是这个有了这么样机会之后呢，我跟家人也商量，但父母呢还是比较支持的，所以就毅然决然的下海了。 对，但是刚才鸿飞大哥提到，就是你的理想就是做生意。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是家里有这样的基因？ 那不是，因为我父母呢都属于知识分子。 哦， 但是呢那前就因为那年年轻嘛，所以就感觉这个做生意有意思， 很酷。 很自由， 很自由， 所以那前的想法很简单， 要当老板， 对，当老板， 对，但是鸿飞大哥说这个，不管是有意思也好，还是就是说自己的梦想也好，就是这个东西，在心里一旦生了根之后，我觉得是会把它作为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朝着努力的， 对， 啊，但是就是，那比如说鸿飞大哥在这个三年的进出口公司的工作经历当中，啊。比如说在这三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哎，我要为以后去努力，然后呢我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是我一个积淀学习的过程，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一步一步的我去这个怎么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啊，然后去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因为那个刚进入这个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进出口有限公司呢主要是负责贸易 啊， 负责做一些国际贸易，当初这个刚到这个进出口公司的时候，主要想法也很简单，想熟悉这块业务。 哦， 当时呢，这个想看看这个进出口这方面 有没有这个 一些机会， 一些机会，长远的一些发展， 嗯， 所以当时呢想法没有那么多， 嗯， 哎，没有那么多，但是到了进出口型公司之后呢，发现，当时的业务量在萎缩， 哦， 因为呢这个进出口型公司呢，那个时候是原先这个出现的时候是在计划经济时， 嗯， 后期呢就转化为这个市场经济了，所以很多进出口这个权呢放到了企业终端， 嗯， 所以呢进出口有限公司呢这种职能性就在萎缩 啊， 哎，所以当时但是进去之后呢还是去熟悉 啊，就这个商业的业态， 对， 从这个然后它的这个产业链的啊布局啊，然后很多的环节还都是学到了很多， 对 啊， 所以主要是熟悉了这个贸易这块相关的一些业务吧。 嗯 嗯，那当时有没有想，因为现在北京的创业的环境非常好哈， 嗯， 也有各种各样的创业的训练营， 嗯， 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来过这个一些专门孵化创业者的这样的机构的主理人，比如说这个小米谷仓哈，专门负责这个小米生态链里的各种制造业，给他们去做孵化和做这种培训，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年代对于创业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觉得大家必须要有很多的技能，有很多的条件，说这个创业是九死一生啊， 嗯， 这个你是不是适合创业呢，这个必须得评估一下， 嗯， 当时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有没有评估过自己是不是适合做生意，或者说自己有哪些优势是可以去下海的？ 我感觉当时就是由于一种喜好 冲动， 哎，冲动 嗯， 说实话那个年纪啊没考虑那么多， 嗯， 哎，没想那么多， 嗯， 就是因为喜欢所以想去做， 嗯啊，或者就比如说，那就对于男孩子来讲，可能一提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兴奋， 对 啊，就高兴， 对 啊， 嗯， 有这样的感觉， 内心的感受，嗯， 对 啊。 那我们一开始说要这个下海经商，要做生意，得选一个方向哈， 嗯。 那一开始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吧。 嗯。 当时呢，这个我得到这信息，有一家这个饭店呢要外队。 嗯 嗯。 外队。所以我通过朋友呢就和这个外队者原先这个酒店的老板进行沟通， 嗯， 谈得还不错， 嗯， 哎，所以呢就去做了， 嗯 嗯，去做了， 但是之前也并没有说有过餐饮行业方面的一些经验， 没有， 啊， 没有，那我刚开始做酒店的时候就连买个牙签儿可能都得需要去考虑， 啊， 不知道去哪里买， 不知道买啥样的，因为那个牙签有竹的， 嗯， 我们现在知道有竹的，有木头的， 对， 对吧？那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就考虑是买竹的好，还是买木头的好，哎，木质的好。所以呢，可能刚开始前，这个不管是社会经验还是生活经验， 嗯， 其实都是不足的， 嗯， 哎，都是不足的， 嗯。 但是就是这样的小事，买牙签这样的细节， 嗯， 都需要大老板去自己亲力亲为啊。 因为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你要去决定， 嗯， 作为你这个角色，你要去决定， 嗯， 哎，所以呢，那个钱在这个经营管理方面经验也不足， 嗯， 哎，所以这个逻辑性、条理性，那钱还不是太清晰。 嗯， 所以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都作为一个单独体去考虑，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钱就不好判断，不好判断，嗯， 通常这个时候就会这个出现一个贵人， 嗯， 然后在方方面面给予你一些很宝贵的指导， 嗯， 当时有没有人去帮助你？ 嗯， 没有，靠自己单打独斗， 可以这么说， 嗯 嗯，因为当时这个除了装修期间， 嗯 嗯，我父母呢在这过程中 帮助， 哎，给我了一些帮助，但之后呢这个基本上还是自己为主， 嗯， 对， 嗯， 自己为主， 嗯， 大概过了就是把这间酒店就承包下来吧，大概过了多久你觉得走上正轨了，然后也觉得就是各方面都比较顺了，觉得得心应手了？ 嗯，要是从运营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大概通过一两年的时间， 一两年的时间， 对，一两年的时间，从我的这个思路上 相对清晰一些， 嗯， 哎，相对清晰一些，但是从这个食指的经营这个过程中呢，可能需要个3-4年左右， 嗯， 哎，3-4年左右。 那个时候把这家饭店接手过来之后，那么我们肯定会想，就是这个饭店它为什么会外兑？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经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就是干脆就是赔钱， 嗯， 然后我把他接手过来之后， 嗯， 然后鸿飞大哥那时候想，我要把这家饭店这个馆子把它改成什么样， 嗯， 是属于我想要的，他一定能挣钱， 嗯， 那个时候是怎么规划的？ 因为这个原先这个酒店呢是也是经营海鲜为主， 哦，海鲜， 嗯，但是这家酒店呢当时在我接手的时候可能已经经营了7年的时间， 那时间挺长，不短。 对 啊， 这是我之前的经营者经营的，当时呢，这个他的整个装修已经很陈旧了。 哦， 哎，很陈旧了，所以我接手的时候呢，他是处于一个经营亏损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哎，这么状态，但是他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 哦，这个也是你非常看重的一点。 对， 嗯， 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观察这个那前这个调研也很简单了，是吧？调研一下本市的有一些类似的这种酒店， 嗯， 包括这个地理位置周边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时感觉还是有的做， 嗯， 有的做，所以我接手之后呢，就相当于把装修呢重新这个装了一遍， 重新装了一遍， 重新装了一遍。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开始经营了。 嗯 嗯， 这个时候也是，继续上海鲜。 对， 啊， 是以经营海鲜为主。 海鲜为主。 嗯，粤菜还有。 粤菜海鲜。 对 啊。 我觉得海鲜是不是餐饮里比较难做的一个品类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海鲜需要它的一个保鲜期，而且呢，大家都愿意去吃活的， 嗯， 对不对？我不知道当时这个酒店是在鞍山对吗？ 对，在鞍山， 嗯。我去过鞍山，鞍山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餐厅的。 对， 这个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对， 是就是鞍山人，对吧？ 对对 对, 对。 嗯，然后这个鞍山其实还是一个挺就是大家挺比较喜欢吃海鲜的地方。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离海没有那么近的城市啊， 嗯， 做这样的一个海鲜的餐厅，有没有经历过特别困难的时期？ 嗯，会。要是从海鲜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像您这个所说的，这海鲜呢比较难适应。 嗯， 哎，而且呢，鞍山不临海。 嗯， 哎，它的主要这个采购呢，都是到我们的省会沈阳。 嗯， 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到了酒店之后呢，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员进行饲养，如果饲养不好呢，这个损耗率是很大，那无形中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运营成本，直接成本会很高，会很高，但是海鲜呢，这个它这个很受这个鞍山人的喜欢。 是的， 很受鞍山，因为他 我知道鞍山有很多的海鲜火锅， 嗯， 是不是这种小火锅啊？ 对， 嗯，当时有一个乒乓球比赛在鞍山举行，然后我们也是有跟马龙一起，然后当时的这个国家队的总教练哈， 嗯， 这个刘国梁什么一起去在鞍山吃海鲜，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就是餐厅业发展的比较红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对， 应该说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奠定了鸿飞哥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信心， 嗯， 对不对？ 对。 后来这家餐厅经历了多久？这家酒店？ 我这家酒店经营了5年。 5年哈， 五年。 嗯，为什么后来决定来北京了？ 因为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当时这个我经常去省会沈阳， 嗯， 有钱到沈阳了之后呢，也去这个唱唱歌。 嗯 嗯。 当时呢，沈阳的量贩式 KTV 呢是刚起步。 嗯。 刚起步，当时这个生意很火爆，很火爆。 嗯， 完了，这种情况下，这个我就想有想法回鞍山呢，其实要开一家这样的量贩式 KTV。 嗯。 但是我回到这个鞍山找了半年的房子。 嗯。 一直没找着合适的。 嗯。 这时候呢，正赶上我这个一个初中同学。 嗯。 他呢是常年他比我到北京早。 嗯。 正好赶上回家，回老家。他就给我介绍说北京市场挺好。他说呢，你有机会你可以上那边去看看。这样呢，我们沟通完，可能过了一个月， 我就到这个北京呢来考察市场。 嗯， 当时我有一 当时是哪一年呀？ 我考察市场是2008年。 2008年刚好奥运会呀。 对， 太火爆了。 对， 感觉各个行业都在上升。 对， 嗯， 哎，正好那个赶上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嗯， 他正好在这个北京的一家量贩式 KTV 当负责人。 嗯， 所以我到这家店，这个我当时记得是我周六到的他店。我是中午11点多到的，我一进屋呢就给我吓一跳啊！为什么呢？他这个中午前已经等位了。 哦， 是吗？ 对，是周六中午。 哇，那个时候 KTV 生意这么好啊。 对，所以我一看这个市场，我感觉非常好， 值得做。 哎，值得做。 嗯， 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决心呢到北京。 嗯， 哎，来开这个量贩式 KTV。 嗯嗯 嗯。 但是鞍山这样一个算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城市哈，到北京来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风险， 嗯， 各种不确定性，对吧？ 嗯， 对，北京的这个房租挺高的， 对， 在北京开店的成本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嗯， 当时揣着多少钱来的？ 看来鸿飞哥这5年的海鲜餐馆经营得不错，颇有积蓄。 有第一桶金了。 是因为那个第一家店总体投资700万嘛。 啊， 嗯，700万，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像您说的这个经营饭店呢有了一定的积蓄。 嗯， 对，完了前期呢我们到北京之后，这个也对北京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解。 嗯， 基本上呢因为我这个投资额度呢还是在我们可承受的一个范围内。 嗯 嗯，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嗯， 哇，简直说的轻描淡写。 嗯， 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内。 嗯，对，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啊， 嗯， 这个从鸿飞大哥从跟我们交谈啊，然后提到他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说的好像很风轻云淡。 是的 啊，对，鸿飞大哥呢，然后这个好像啊也不是像我们很多人会形成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我们东北人可能嗓门比较大。 嗯 啊， 比较能说， 对，比较能说， 能侃， 对，鸿飞哥就很温和， 很内敛， 对，很内敛。 刚刚说的有魅力的， 很内敛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相信鸿飞哥，然后再做从鞍山到北京，然后跨地域、跨行业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一定是会非常慎重的。那么除了刚刚鸿飞哥提到的啊，然后考察北京市场确实非常好，是一个上升的势头。然后呢啊，资金成本各方面我还可以承担。然后在具体这个，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量贩式 KTV 这个行业，我还做了哪些考察，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商业上的思考和规划。 这些工作一定是做了很多。一定是做了很多。当时呢因为由于我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啊，就有了做这个量贩式 KTV 的想法。 嗯， 所以呢前期呢对这个量贩式 KTV 我走访了很多城市 调研， 很多门店。 嗯， 所以呢大概对它的整个经营模式，就是还是有一定自己的想法。 嗯， 自己的想法。到北京了之后呢，基本上北京的和周边城市的量贩式 KTV 我也都走遍了。 嗯， 走遍了，自己的想法。 嗯， 自己的想法。到北京了之后呢，基本上北京的和周边城市的量贩式 KTV 我也都走遍了。 嗯， 走遍了。所以这个 当时会发现，因为我们通常来我们节目的这个创业者哈， 嗯， 都说我要在哪个赛道上去发力。 嗯， 我看到了一个痛点。 嗯， 您当时就是觉得北京的这个 KTV 或者量贩这块有没有什么痛点，或者说机会，或者说空间？ 这个痛点呢，因为这个量贩， 就是，大家都等位是吗？ 量贩式这个 KTV 呢，它本身相对来说，它算不上，它算上一个，那前已经是 已经被大家 已经被大 已经被大家有些接受的一个新兴事物， 对，被大家已经广泛接受的这么一个行业。 啊， 所以这些过程中呢，因为这个每家量贩式 KTV 的它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 嗯， 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要谈到痛点呢，可能就是装修上当时那个时期啊， 嗯， 就是装修上的一些变化 啊， 可能算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差异化。 嗯， 但是这个行业呢当时整个模式呢通过钱柜、麦乐迪 哎，这个过程发展他已经很成熟了， 对， 哎，很成熟了，所以来这过程中呢， 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头部的品牌和公司了。 对， 当时2008年的时候，钱柜和麦乐迪这些也都有了，对吧？ 对，因为这个麦乐迪 AA 和钱柜是第一批来北京开设的量贩式 KTV。 没错， 哎，通过他们，我们到这个北京的时候，像钱柜已经开了10多年了，所以呢，它整个经营模式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 嗯， 哎，比较成熟的，而且呢，那前的生意呢。是属于上升趋势， 对， 黄金时期， 嗯， 所以呢，我们更多考虑的不是说它的商业模式有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差异化的东西，比如说 把自己做好， 对，把自己做好，比如说地点，嗯，对吧？比如说装修的环境， 嗯，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点是放到这些方面。 嗯，了解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鸿飞哥，他是北京麦多量贩式 KTV 以及花生小唱音乐餐吧的创始人和董事长。那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回溯了一些鸿飞哥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意经哈，啊，因为一开始有这样的去下海经商的这样的梦想，那你后来也做到了。我们刚刚聊到了北漂的这一步，那我们马上呢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北京闯荡以及后来花生小唱诞生的故事。先送给大家一首《学猫叫》，待会儿回来。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的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的喵的喵喵，我的心脏蹦。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通过最终呢才选定了我第一家店现有的经营位置。所以还是通过了一个过程吧。 那个时候鸿飞大哥选这第一家店有什么样的标准？ 标准我们还是看周边的一个同行业情况。 同行业情况。 对，第二个呢看周边的一个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 对，主要呢就考虑这两方面。 对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 因为当时我们上上周吧啊，有一个那个做火锅的一个这个度娘火锅的创始人哈，他说这个选址如果成功了，你就成功了超过了60%。您同不同意？ 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选址对于一个商业来说应该是最关键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所以呢他选址要成功的话，他这个经营上会事半功倍。 会事半功倍。 对。 所以当时你们最终选择了哪里呢？ 我们第一家店是在大屯北路。 大屯北路。 就来。 非常靠近鸟巢啊。 对。离鸟巢呢不远。有一个金泉美食宫。金泉美食宫。 所以当时是因为想借这个北京奥运会的这个余韵是吗？这个余热想就是在周边近一点的地方。 不是，那时候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奥体那个区域呢整体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第二个呢，我们所选的金泉美食宫呢它是一个商业中间综合体。整个这个体量呢它几期共计20多万平。所以呢基本也会成为奥体区域的中心。而且呢它配套设施配套的这个业态是很全面的。很全面的。所以呢我们考虑如果在这样的区域开设这个量贩式 KTV, 它的人气是应该没问题的。所以呢从奥体整个大环境包括这个金泉美食宫的情况，所以我们判定了这个地点应该是不错的。 做了这样第一家店的一个选择。然后选址，后来的装修，然后包括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这个又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们是2009年5月份我开始选址。最终签订合同呢是8月底。 2009年8月底。 装修呢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对，所以呢我们是在2009年年底具备了阴历年前具备了开业条件。 开业条件。 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没开成业。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呢我们到北京的时候啊经验不足。经验不足。经验不足呢和这个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房产手续，其实呢开发商是不具备的。是不具备的。但是呢我们当时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呢也没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真正的自己去这个 仔细的 去阅读去看他这些相关的这个手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最终导致我这个餐厅不是这个 KTV 啊，晚开设了一年。对，其实呢我们是2009年年底就具备了开业条件。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房产证没办理下来，我们导致我们办理不了这个营业执照。所以呢我们这个店呢相当于停了一年。 就是说装修好了也租下来了这个空间，停了一年。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因为鸿飞哥也打算在鞍山去开一个量贩式的 KTV, 对， 所以应该也是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后来在北京开了。 对， 北京的房租比鞍山贵多少倍？ 据我们那前这个 测算 大概应该在4倍至5倍吧。 4倍至5倍的一个价格，然后还停业了一年。就是说推迟了一年。 对 那 这一年的投入， 那这一年的投入也都是由自己来负担。 对， 哇，那简直那哗哗流啊。 对，因为当时这个最主要的一方面是经济上， 我们承受了这个很大压力。 嗯， 因为这个店呢，其实是我三个同学，合资创办的，合资创办的，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嗯， 非常大的，因为这个2009年底的时候，具备开业条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员已经招聘完了。 哦。 就是还得付工资。 对，而且呢，在这个和开发商沟通这个房产手续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呢，开发商没有给我们准确的这种时间回复，说他这个手续啊什么时间能办下来。 嗯， 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人员呢还不敢放。 嗯， 对，不敢放。 嗯， 因为放了之后呢，怕他到某个节点手续办下来了，耽误我们开业。 嗯， 所以呢，最终呢，我们基本把这个相对核心的一些人员，一直这个 留着， 留着， 发工资不干活。 对， 嗯， 财大气粗的感觉啊。 也不是，因为当时这个不瞒您说，就是这个到一定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也都跟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去拆借了一些钱 啊， 因为那前这个经济压力损失很大，因为整个这个装修呢，基本把我们自己的储蓄啊，都投入进去了。 嗯， 投入进去呢，这个属于一个意外吧。 嗯，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经济方面压力很大。 嗯， 所以 太难了。 到了一定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只有这个跟亲朋好友，去这个 众筹，叫众筹， 借一些钱来维系这么一个过程。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个好的创业者哈，都会经历一个死亡谷，我们也叫至暗的时刻。就是你只有熬过这段最黑暗的岁月，你才能够说我站稳了啊，我站住了。那后来开业了之后，是不是生意像你之前想的那么火爆？ 就是我想问鸿飞哥一个稍微显得深刻一点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面临那么大的资金压力，然后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开业日期的时候，每天都等于说在往外扔钱，就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创业者，然后自己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还是也坚定吗？还是就是也是恐慌？然后但是怎么鼓励自己，让自己我就得咬牙扛下来？那个时候的心理活动， 您说的这种状态，我都有，都有。第一个呢，肯定会恐慌，因为呢这件事儿，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产证，我决定不了， 对，也可能是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对，这都有可能， 对。 所以呢，我对这个整个这个情况这个预判不了，第二个呢，就是经济方面给我带来压力，带来压力，因为那前这个。投资这个店呢，我自己的积蓄已经都用上了， 就是之前五年的一个基点都快见底儿了。 对， 哇，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每天还发生着费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经济方面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个时候睡得着觉吗？ 睡觉还可以， 创业者真的要有大心脏，要是我的话，肯定成夜失眠啊。 是因为那前呢。第一个有一种心态是可能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你就得迎面赶上， 对， 你去这个想办法解决，你光苦恼，光痛苦，它不解决问题， 没错， 不解决问题， 后来开业了之后怎么样？ 开业很火爆， 很火爆，这三个字儿感觉已经可以让之前的这种黑暗都烟消云散了， 对，都释怀。 我们知道这个在可能2009年的那个时候啊，你之后的一个时间段，这个量贩式 KTV 在北京真的是很火很火，不仅是年轻人喜欢，包括很多的大学生，甚至是中老年人哈，这种家庭的欢庆都会一家子去， 没错， 那个时候唱歌真的是。感觉每个月都得来一次吧，是不是孔文？ 何止， 大文很爱唱歌， 全民消费， 全民消费， 全民娱乐， 对对对。 所以你们那个店也出现过这种排队等位的现象？ 是的，经常有。对， 所以大概多久会开始达到一个营收的一个平衡，然后正向的反馈了？ 我们当时正式营业一个半月， 哇， 就达到很好的这种经营状态。对，因为那时候正赶上KTV 的一个黄金时期，对，而且呢，我们这个主体楼是一个3万多平的商业， 除了我们一家 KTV 之外，其余的都是这个餐饮。 嗯， 所以呢，对我们经营就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嗯， 对，所以开正式开业一个月，当时这个营业状态就非常好了。 嗯 嗯。 闲情偶机问我们说，这位创业大佬做什么项目？这位创业大佬是做量贩式 KTV，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聊到，他又在今年新做了一家音乐餐吧。为什么会做音乐餐吧呢？可能也跟我们刚刚聊的这个量贩式 KTV 呢，任何的产业啊，量贩式 KTV 也包含在内，都会经历一个起起伏伏。那从哪一年开始，你觉得这个麦多哈，感觉没有之前那么火热了？ 是从2015年。 2015年开始。 对，201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2014年开设了这个第二家。量贩式 KTV。 嗯。 但是转年到2015年之后，整个这两家店的这个经营情况开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 会不会这个急转直下来的非常的猛烈？ 那倒不是，它是一个缓步的过程。缓步的过程。当时呢，从2015年，这个它逐渐的营业额呢就有点螺旋式的下降。 那您分析这里边造成这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都有哪几点？ 它大概有几方面。一个呢是这个同行业的竞争。大伙呢同质化很严重。所以呢导致一些这个价，最终导致一些价格竞争。这些方面。第二个呢，从2015年开始呢，我们感受到整个经济环境也不像头些年那么景气。所以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这两方面吧。 可能这个同质化的竞争就会导致一个价格的竞争啊，加上这些年团购开始特别特别的火热了，是吧？所以这个利润也会被削得比较薄。那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我要不要再做回我的这个和餐饮有关的这个老本行去？ 大概有这个想法呢是2017年的年初。因为这个我们方庄店的这个营业面积大概有4000多平。所以它的运营成本还是很高的。当时呢我们内部就研究说，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办因为 KTV 呢可能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我们呢单体店想扭转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基于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考虑是否可以拿出一部分面积做别的业态。这样呢可以分担这个我们 KTV 的运营成本。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当时呢我们就开始调研考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业态来适合我们来经营。适合我们经营。 那后来怎么发现了音乐餐吧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因为餐吧当时呢这个我们也是考察市场。当然了，我们选择这项目呢还是希望选择一个有发展有潜力未来能成为主流趋势的这么一种业态。第二个呢就是基于我们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因为它毕竟和这个量贩式 KTV 是相邻的。这么一个业态，所以这个整个经营的模式或者内容相对来说呢从环境上要符合 KTV 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房子这个房屋的这个自然情况呢中间有个天井。中间有个天井，所以呢我们要经营传统的这个餐饮行业，可能我们顾虑呢怕这个音乐有噪音会传到这个餐厅来。所以基于一方面是环境，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判断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所以可能从这两方面，我们就考虑这个音乐餐吧这种形式，可能相对要适合。 我觉得还有没有另外一方面，因为鸿飞大哥从自己在老家的时候创业，然后到北京来打拼，然后也经过了这个自己的第一家店然后红火，然后到这个营业额开始有下降的这个趋势，然后又思考到新的增长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您其实一直在和消费者打交道。 对 啊，然后两个行业，餐饮还有这个娱乐 KTV 行业，都是可以说都是就是 跟吃有关。 这也跟吃有关，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我觉得就是这个这小到十几岁的这个孩子，可能这个 普适性会比较强， 普适性会比较强， 嗯 啊。然后尤其来北京这几年之后，鸿飞大哥有没有感到就是，我们就拿北京的消费市场来说，消费者，然后各个年龄段， 嗯， 他们的消费的需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消费需求呢，这个应该说。是日益增长的， 日益增长的， 对，日益增长的。其实呢，就是我们感受到这个消费客户呢，他是不断在提高消费的一些品质 。 我们所说的这个消费升级， 哎，消费升级，哎，对。所以呢，他这个从我们经营，包括这个 KTV 行业，包括餐饮行业，我们看的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哎，就是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嗯， 哎，越来越高，品质化会这个比较核心， 嗯， 哎，比较核心， 比较讲求品质， 对， 嗯，和体验， 对， 嗯 嗯 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在之前去过这个花生小唱里，这个偶坐一下啊，这个花生小唱里的这个布置啊，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有田园感的这种餐厅，也很童话。然后我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在花生小唱里，这个放筷子的那个筷子托是一颗花生。哎，这种小细节又让我想到了刚才鸿飞总说的这个买牙签的事儿哈。可能这个对于细节的关注就一直贯穿在你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当中。 对， 这个花生小唱后来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KTV 的改造之后，你觉得它算是成功吗？还是说现在还在测试当中？ 嗯，应该还算测试当中。 嗯， 因为我们对这个夜味餐吧呢，毕竟还是第一次接触。 嗯， 它内在核心的一些东西，我们还在摸索过程中。 你觉得你最理想的是希望大家来这个空间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从空间来说呢，因为餐吧这种形式呢，它的经营模式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比较有特点的。它是除了这个正常的午晚餐之外，下午呢是经营下午茶， 对， 晚上呢九点以后呢是变成这个酒吧模式。 有乐队， 有乐队，而且呢音乐呢是从午餐开始一直就贯穿了。到6:30至9:00呢是我们弹唱歌手的驻唱。9:00以后呢变成乐队的形式。所以再加上这个音乐餐吧呢，它通过这个装修装饰，包括灯光音乐，能给大伙儿呢呈现一个不同的这种酒场感受。 一种不同的综合式的一种体验。 如果我吃饭吃到这个酒很酣畅了啊，吃得酣畅淋漓，我可以上去唱两句吗？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呢我们为了保障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他这种感受，我们因为有钱人，我们不能保证每个消费者的唱歌水平 对 都达到一个这个状态。所以这样呢暂时还没开放。 为什么一开始会把这个音乐餐吧起名叫花生小唱？ 花生小唱，因为当时这个在起名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名。但是呢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餐吧，是吧？当时呢我们开会呢就探讨一个思路，就是相对传统酒吧呢，我们是在做一种文艺的酒吧的一种感觉。因为它呢是以餐为主。对吧，来带动酒吧。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定义成做文艺的酒吧。作为整体环境。所以呢基于这样的考虑呢，就考虑那文艺可能就有花。音乐有声。 是这么个花生啊。 对， 有鲜花也有歌声。 对， 还有掌声。 还有花生。 有毛豆没？ 所以基于这样考虑，这个就考虑就想出来这个花生小唱这个名儿。大伙感觉呢还比较接地气。所以最终就确定了这个名。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 也希望这个花生小唱的这个模式哈，能够带给我们周边的这个人群和社区一些美好的体验。 嗯 啊，那在我们每期的节目都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啊，也希望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创业者，能给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一些建议。 嗯， 因为我相信现在想要做生意或者说想要创业， 嗯， 想要从商的这个年轻人也很多很多。 嗯， 这个鸿飞大哥在鞍山起步啊，在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看您这个沉稳的这个感觉哈， 嗯， 啊，真的已经是有一种笑看风云的这个感觉了。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寄语？你觉得，假如说现在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然后他想说我要从商，我要开一家店，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女生，都想开个花店呀， 嗯， 开个咖啡厅啊，开个书店呀， 嗯， 你觉得你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因为具体呢，其他行业可能我不是太懂， 嗯， 说的可能，这种建议啊，可能提不上。 嗯， 但是呢，我可能给大伙儿一些分享嘛。 嗯， 我创业过程中的一种感受。 有人说得有本钱。 是第一个呢，这个创业过程啊，我感受是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 对， 嗯， 这里边有痛有快乐。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做什么行业，都需要这个踏踏实实的把每件事做好。 嗯， 哎，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基础， 嗯， 哎，是一个基础，哎，因为各行各业情况不一样， 嗯， 哎，所以呢，可能不能同论而语， 嗯， 哎， 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议既朴素又很强大， 嗯， 对吧？ 对， 但我又想到了刚刚说的这个牙签的事儿，嗯， 对，然后我想到的是这个鸿飞大哥刚才说。在做 KTV 行业的时候，就是考察啊，基本走遍了像北京啊周边呢，啊， 嗯， 就是基本走遍了这个所有的这个 KTV。我当时为了做这家店去考察， 对 啊，那都是一步一步的去走出来的， 嗯， 啊，进门之后服务员上， 非常踏实啊。我觉得这个鸿飞大哥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啊， 这个不断的去投入， 嗯， 然后在等待一个发力的时机， 哎， 能熬过这样寒冬的人，能扛得住的这种大心脏真的是很少的。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中途就放弃了啊，所以我们就要降低成本，对吧？我们要及时止损，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理念，但是鸿飞大哥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 嗯， 坚持就会看到希望和新的曙光。 嗯，因为创业呢，可能需要这个创业者呀，需要具备一些素质。 嗯， 哎，需要一些素质，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在很难的时候也睡得着觉不失眠的素质， 那这 抗压能力， 对，嗯，抗压能力是要第一个呢，这个是需要像这个王嫂说的， 嗯， 需要坚持， 坚持，嗯， 对。第二个呢是需要这个你有承担后果的准备， 嗯， 哎，一种担当， 嗯， 哎，因为可能你创业的过程中一切皆有可能， 没错， 哎，你要往坏了说，可能有可能会这个赔的一分钱也没有， 是甚至可能还会背一些债， 嗯，对，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呢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嗯， 思想的准备。 嗯，好，谢谢鸿飞大哥今天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 嗯， 在北京的小伙伴也可以，哎，没事的时候去这个花生有花有声的地方坐一坐。 嗯， 感谢感谢啊，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鼓励到了想要创业的你。 嗯，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给陌生的你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活力九八二的活力 Music 课，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明 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OK。你我可能还没见过，那就先让这首怕被蔡天文给打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让你动心再次播放这首歌。